是家乡河，幸福是银浪浪的好生活，幸福里的亲生活、祝福你呀，衷心的祝福你，每天都是好生活，好生活。

天有多远，有动的星辰，请帮我拖住时间，让我沉浸在你怀里面。 永远爱在心间。